时间慢慢流逝，没有停留，带走我的一切，不要带我离开这里，我眷恋这一切。慢慢模糊，离开我的视线，不要再让这一幕出现，请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，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怎么完美，不要远离，不要远离，慢慢流逝，没有停留，带走我的一切，不要带我离开这里，我眷恋这一切。没有了你，我怎么完美？